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各位能够放慢脚步，跟我在音乐当中一起来梳理一下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这样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想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支歌曲，来自于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飞鸟》。 是来自于台湾地区最早的流行乐团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飞鸟》。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看过的一段文字，介绍一种鸟很厉害，它能够飞行几万公里，甚至是飞越太平洋，而在这过程里面它只需要一小节树枝。它在出发之前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树枝含在嘴上，累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树枝扔到水面上，飞落在上面休息，饿的时候就会在树枝上去捕鱼。细想，如果在出发之前它没有找到这根树枝，它带上的是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个鸟窝，那它还能飞这么久吗？其实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能舍得便能够成功，放下那些包袱，我们在工作或者是在生活里面才可以飞得更高。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腰身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我要飞得更高，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 你的爱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真心的感觉。 遇见你，这是来自于小胖林玉群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部电影所配唱的插曲。看完这部电影，正好在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香港，赶上香港书展，便带回了同名小说，直到前几天才算是真正的看完这本小说。说实在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甚至可以说这个故事有一些平淡也不为过，但是就是这么平淡无奇的叙述，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看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想起自己十七岁那一年的夏天，然后看完之后合上书，嘴角上扬，狠狠地想念了一把。说实在的，没有华丽的镜头或者是刻意营造的小清新气氛，就是普普通通的街巷和简简单单的中学教室。电影当中女主角沈佳宜说，恋爱最美好的时候就是暧昧的时候。哼，看来女人要比男人更懂得享受，不过

来自于胡夏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所配唱的主题曲《那些年》，说实在的，描写青春或者是校园题材的一些小说或者电影很多，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也不算其中最棒的，只是在那一个需要怀旧的年代她突然出现了，所以火了一把。在这个时间，我觉得童华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也相当精彩，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各位，记得是童华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有空找出来看一看。这本小说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让人看了之后有一些难受的文字，说年少时因为没有被伤害过，所以不懂得仁慈，因为没有畏惧，所以不懂得退让，我们任性肆意，毫不在乎伤害他人。当有一天我们经历了被伤害，懂得了疼痛和畏惧，才会明白仁慈和退让。可这时属于青春的飞扬和放肆也逐渐地离我们而去，我们长大了，胸膛里是一颗已经斑驳的心。 梦境般遥远，天边

就若小舟消失海面上。小舟消失海面上，潮水已冰凉，星光照在海上，平静海港风正向，渔火更苍凉，星光依旧一样，仍在说这一个故事，仍在说这一个故事。 是来自徐小凤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与海》。其实这首歌想跟你一起来分享那部著名的《老人与海》小说。这本小说是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1952年出版，是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围绕的是一个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的故事。这本小说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坛中的突出地位。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今天在这个时间，借着这首歌说这本小说，然后我想跟你回到咱们身边。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还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那今天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位老人的建议。首先第一点就是，人情归人情，事情归事情，人情和事情混为一谈的人做不了大事。第二点，谎言永远不是独立的，总会越说越上瘾。第三点，理直也不要气壮，得理也要饶人。第四，一等人成龙成凤，次等人攀龙附凤。第五，不肯吃小亏的人将来要吃大亏。对于尚未成熟的人来说，自由就是散漫。在这个时间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希望各位能够静下心来的好好消化一下。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来听田震所演唱的《自由自在》。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不再犹豫，我心中有爱，我不想放弃。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天与地》。 当清风从夜里飞过，当天空围着你一个思海中，期望你想过我。当心思无办法考破。漆黑，无力了解我，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那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 这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天与地》。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就皱着眉头在想，这首歌好熟哦，可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这首歌原唱是谁。告诉各位，张宇的用心良苦当时出了两个版本，普通话张宇自己唱的用心良苦，广东话天与地，是不是豁然开朗？但是说实在，用今天的眼光去听，我更喜欢王菲的这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生活。而张宇他一开口就是苦情歌，会让人的情绪一下子纠结不堪，所以我更喜欢天与地的这种感觉。说实在的，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所走过的每一条路，不管是直路还是弯路，其实都是我们人生的必经之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借着别人的翅膀或者别人的双脚去走出自己的路，或者是飞上自己的天空。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找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回家呀，光溜溜黏哒哒，孩提时光被原谅，牵绊绊踉跄跄，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不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尽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这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早点回家。想要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告诉各位，世界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条路，所以提醒各位，陪陪家人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回家》，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地界，长生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

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